《汉书》卷57上，司马相如传第27上。司马相如，字长卿，蜀郡成都人也。少时好读书，学击剑，名犬子。相如继学，母蔺相如之为人也，更名相如。以资为郎，是孝景帝，为武季常侍，非其好也。会景帝不好辞赋。是时梁孝王来朝，从游说之事，其人邹阳、淮阴梅盛、吴延济夫子之徒，相如见而悦之，因病免，客游梁，得与诸侯游士居数岁，乃著子虚之赋。会梁孝王薨，相如归，而家贫无以自业，素与林琼令王吉相善，吉曰：长卿久患游，不遂而困，来过我。于是相如往设都亭，林琼令谬为恭敬，日往朝相如。相如初上见之，后称病，使从者谢疾，即欲意谨肃。林琼多妇人，卓王孙同客800人，成正亦数百人，乃相谓曰：另有贵客，未具召之，并召令。令既至，卓氏客以白鼠，至日中请司马长卿。长卿谢病不能临，林琼令不敢长食，审自迎相如。相如为不得已而强往，一坐尽清。酒酣，林琼令前奏琴曰：妾闻长卿好之，愿以自娱。相如辞谢，为故一再行。是时卓王孙有女闻君心寡，好音，故相如谬与令相中，而以琴心挑之。相如时从车骑，雍容娴雅甚都，即引卓氏弄琴。闻君窃从互亏，心悦而好之，恐不得当也。既罢，相如乃令世人重赐闻君侍者通音琴。闻君夜亡奔相如，相如与驰归成都，家徒四壁立。卓王孙大怒曰：女不才，我不忍杀，一钱不分也。人或谓王孙，王孙终不听。闻君久之不乐，谓长卿曰：弟俱如林琼，从昆弟贾代，犹足以为生，何至自苦如此？相如与俱之林琼，尽卖车骑，买酒舍，乃令闻君当庐。相如身自着独鼻昆，与雍宝杂作，敌气于室中。卓王孙耻之，谓杜门不出。昆弟诸公更谓王孙曰：有一男两女，所不足者非才也。今闻君既失身于司马长卿，长卿故倦游，虽贫，其人才足一也。且又令客， 奈何相辱如此？卓王孙不得已，分与文君同百人，钱百万，及其驾驶衣被财物。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，买田宅为富人，居久之，蜀人杨得意为狗见，世上上读子虚父而善之，曰：“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？”得意曰：“臣一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父。”上惊，乃召问相如。相如曰：“有事，然此乃诸侯之事，未足观，请为天子游猎之父。”上令尚书及笔札。相如以子虚虚言也，谓楚称：“吾有先生者，吾有此事也，谓其难。吾事公者，吾事人也，欲明天子之意。故须借此三人为辞，以推天子诸侯之怨诱，其族章归之于节俭，因以讽谏奏之天子。天子大悦，其辞曰：‘楚使子虚始于齐，齐王西发车骑与使者出田，田罢，子虚过诧乌有先生，吴世公存焉。’坐定，乌有先生问曰：‘今日田乐乎？’子虚曰：‘乐。’或多乎？曰：‘少。’然则何乐？对曰：‘仆乐王之欲夸仆以车骑之众，而仆对以云梦之事也。’曰：‘可得闻乎？’子虚曰：‘可。’王驾车千乘，选徒万骑，田于海滨，列足满泽，俯往弥山，掩兔吝鹿，射迷格林，精于严朴，歌仙染伦，射众或多，今而自攻。故谓仆曰：‘楚亦有平原广泽游猎之地，饶乐若此者乎？楚王之猎属于寡人。’仆下车对曰：‘臣楚国之鄙人也，幸得宿卫十又余年，时从出游，游于后园，懒于有无，然犹未能辨毒也，有巫足以言其外则乎？’齐王曰：‘虽然，略以子之所闻见言之。’仆对曰：‘唯唯。臣闻楚有七则，常见其一，未睹其余也。臣之所见，改特其小小者耳，名曰云梦。云梦者，方900里，其中有山焉，其山则盘纡浮玉，龙虫绿足，岑寅参差，日月蔽窥，交错纠纷，上干青云，毗陀颇陀，下主江河，其土则丹青赭褐，雌黄白服，西壁金银，重色炫耀，照烂龙鳞，其实则赤玉玫瑰，鳞鸣昆吾，坚乐玄丽，软石五夫，其东则有惠普，横栏芷若，琼琼昌蒲，江离迷芜，诸浙八居， 其南则有平原广泽，登将悲靡，暗掩潭漫，原以大江，现以巫山。其高灶则生真丝包粒，必缩清凡，其悲湿则生脏浪蒹葭。东墙雕湖，莲藕葫芦，眼驴轩鱼，众物居之，不可生徒。其西则有涌泉清池，积水推移，外发芙蓉菱花，内隐巨石白沙。其中则有神龟交驼，玳瑁鳖鼋。其北则有阴林巨树，骈南玉章，桂娇木兰，薄梨朱杨，扎梨影丽，橘柚芬芳。其上则有鸳雏孔鸾，藤远月干，其下则有白虎玄豹，万言书案。于是乎乃使专诸之轮守隔此兽，楚王乃驾寻伯之嗣，乘雕玉之鱼，迷鱼须之挠毡，夜明月之朱旗，见干江之雄脊，左乌豪之雕弓，有下伏之境界，扬子参圣，仙阿为玉，暗结未数，吉灵角兽，簇穷穷，吝巨虚，一野马，会陶土，乘遗风，射游旗，书身嵌练，雷动标志，星流电迹，功不虚发，众必绝字，动胸达业，绝乎心系，或若雨兽，言草蔽地。于是楚王乃迷结徘徊，翱翔荣宇，览乎阴林，观壮士之暴怒，与猛兽之恐惧，妖惧兽躯，单睹众物之变态。于是正女漫姬，披阿兮，鱼柱稿，杂仙罗，垂雾壶，碧姬仙咒，玉挠溪谷，纷纷飞飞，扬溢虚靴，飞仙垂梢，浮于衣迷，西霞翠菜，下摩兰蕙，上浮羽盖，错翡翠之微蕊，缭绕欲随，渺渺乎乎，若神之仿佛。于是乃群相与缭于惠浦，盘山薄苏，上金堤，掩翡翠，上峻夷，微增出仙卓翼，一白狐，连歌鹅，双苍下，玄鹤家，待而后游于清池，符文翼，杨经翼，张翠为剑羽盖，网戴帽，吊紫背，窗金鼓，吹鸣籁，傍人歌，声流鹤，水虫骇，波鸿吠，涌泉起，奔阳会，垒石相击，狼狼磕磕，若雷霆之声，闻乎数百里外。江西辽者，鸡灵谷起风碎，车暗行，即就对，喜乎隐隐，盘乎翼翼。于是楚王乃登阳云之台，博乎无为，淡乎自持，芍药之何惧，而后遇之，不若大王终日驰骋，增不下鱼。鸾歌轮翠，自以为鱼，臣妾观之，其待不如。 于是王无以应仆也。乌有先生曰：“是何言之过也？足下不远千里来旷齐国，王昔境内之事，被车骑之众，与使者出田，乃欲戮力致祸，以于左右也。何名为夸哉？问楚地之有无者，愿闻大国之风烈，先生之舆论也。今足下不称楚王之厚德，而胜推云梦以为骄，奢言淫乐而显痴迷，且为足下不取也。必若所言，故非楚国之美也。有而言之，是张君之恶也；无而言之，是害足下之信也。张君恶，伤私意，二者无一可，而先生行之，必且轻于齐而累于楚矣。且齐东主巨海，南有琅琊，关乎成山，涉乎之福，福伯谢，游孟珠，左与肃慎为邻，右以阳谷为界，秋田乎青丘，彷徨乎海外，吞若云梦者八九，其余胸中增不地界。若乃倜傥归尾，一方殊类，真怪鸟兽万端鳞翠，充任其中者不可生计，语不能明，谢不能计。然在诸侯之位，不敢言游戏之乐，怨又之大。先生又见客，是以王辞不复，何谓无以应哉？吴士公听然而笑曰：“楚则失矣，而其义未为德也。夫使诸侯纳贡者，非为财币，所以数职也；封疆划界者，非为守御，所以禁淫也。今其列为东藩，而外思肃慎，捐国于县，越海而田，其余义故未可也。而二君之论，不务明君臣之义，正诸侯之礼，徒是争于游戏之乐，怨又之大，欲以奢侈相胜，荒淫相悦，此不可以扬名发誉，而是足以贬君自损也。且夫齐楚之事，有巫族道乎？君为笃服巨力也，独不闻天子之上临乎？左苍梧，右西极，丹水耕其南，子渊静其北，终始霸产，出入精卫，封号辽爵，迂徐威仪，经营其内，荡荡乎八川分流，相背异态，东西南北驰物往来，出乎交丘之阙，行乎周迂之浦，径乎桂林之中，过乎样莽之野，欲乎混流，顺阿而下，赴隘峡之口，触穷石，即堆齐，废乎暴怒，汹涌澎湃，彼伏密狱，逼策必至，横流逆折，转腾撇裂，烹壁沆盖，穹隆云挠，宛扇交立，余波曲翼，历历下濑，披岩冲拥，奔扬志佩，临池祝贺，缠着陨坠，沉沉隐隐，砰砰轰磕，绝绝鼓鼓，刺极鼎沸，持波跳没，欲极飘极， 悠远常怀，寂寥无声，似乎永归。然后景杳晃漾，安详徐回。鹤呼浩浩，东注大湖，掩翼悲驰。于是蛟龙翅翅，更蒙见离。鱼龙前拖，泳泳趋塔，见其吊尾，振林奋翼，前楚乎深岩。鱼鳖喧声，万物众火，明月诸子，涤砺江米，属石黄软，水玉磊裸，林林烂烂，彩色浩瀚，从几乎其中。红素虎宝，歌鹅主玉，交经玄木，凡物拥渠，真丝交炉，群浮乎其上，泛银泛滥，随风淡淡，雨波摇荡，眼薄水煮，煞闸惊藻，咀嚼灵藕。于是乎崇山处处，龙宗崔巍，深林巨木，谗言参差，九宗杰孽，南山峨峨，言至言已，嘴尾绝奇，枕溪通古，简产勾读，憨虾或侠，复灵别岛，巍巍巍巍，秋虚枯垒，隐林玉垒，登将一米，碑池笔致，陨容银玉，散涣一路，亭高千里，米不披柱，烟以绿蕙，披以江离，柔以迷芜，杂以流移，不解履，攒力缩，接车横栏，稿本叶干，子江壤河，真池若孙，先知黄历，讲著清平，不获洪泽，延漫太原，黎米广眼，影风披靡，土方扬烈，郁郁飞飞，众香发悦，息响不懈，掩爱必薄。于是乎周览范观，枕分亚物，茫茫恍惚，视之无端，察之无涯，日出东沼，入乎西碑，其南则隆冬生长，涌水月波，其兽则拥毛摩离，沉牛主迷，赤手猿啼，穷其向西，其北则盛夏寒冻裂地，涉冰气河，其兽则麒麟角端，陶土坨坨，穷穷滇兮，绝其驴罗。于是乎离宫别馆，弥山跨谷，高廊四柱，重作区隔，华崔必当，辇道离主，不言周流，长途中宿，遗宗注释，垒台层城，岩突洞房，俯遥渺而无见，仰攀老而门天，本性耕于归榻，晚红托于笋轩，青龙有留于东乡，象于晚善于西青，灵雨宴于闲馆，握拳之轮铺于南荣，礼泉涌于清室，通川过于中庭，磐石枕崖，亲眼已清，嵯峨极夜，客靴峥嵘，玫瑰碧林，珊瑚丛生，民玉庞堂，彬彬文林，赤霞薄落，杂插其间，招彩晚掩，何事出焉？ 于是乎卢橘下熟，黄甘成凑，琵琶烟柿亭奈后破，迎枣杨梅樱桃葡萄，阴夫玉帝达踏离枝，罗乎后宫，列乎北园，一丘陵下平原，杨翠叶雾紫荆，发红花垂朱荣，惶惶户户照耀巨野，沙塘丽珠，华风平炉，流落虚野，人品冰驴，禅坛木兰，玉章女真，长千仞大连豹，夸条直唱十叶俊茂，攒立从蚁，连卷离轨，摧错拔尾，抗衡可裸，垂条扶疏，落英翻洒，分流萧森，以你从风，流利会兮，盖向金石之声，管乐之音，此持此志，悬环乎后宫，杂席累集，披山远谷，悬板下席，视之无端，究之无穷。于是乎玄元素词，未觉飞雷，至条绝挠，缠狐护鬼，栖息乎其间，长啸哀鸣，偏翻护经，腰脚之隔，眼睑秒颠，于菊梁藤书针，结垂条吊溪间，劳落陆离，烂漫远迁，若此者数百千处，余有往来，公宿馆舍，刨除不喜，后宫不疑，百官备惧。于是乎背丘射东，天子教列，成漏象，六欲求，托泥经，迷云旗，前皮宣，后导游，孙叔奉佩，魏公参圣，护从横行，出乎四教之中，古言不纵列者，江河为曲，泰山为鲁，车骑雷起，引天动地，先后陆离，离散别追，隐隐逸逸，园林流泽，云布雨湿，生皮豹，薄豺狼，收熊皮，足野羊，蒙和苏，酷白虎，领三宗之威，下气力之底，景俊复显，月鹤立水，推飞莲，弄谢志，隔虾蛤，缠猛士，卷妖鸟，射风矢，箭不苟害，解斗献脑，弓不虚发，应声而倒。于是圣余米节徘徊，翱翔往来，逆不屈之进退，揽将帅之变态，然后亲吟促节，书讯远去，琉璃清琴，促赴角兽，为白鹿结角兔，以赤电移光耀，追怪物出宇宙，弯繁若满白羽，射游霄立飞聚，择肉而后发，先重而命处，先使分意意扑，然后扬节而上浮，灵经风立海标，成虚无与神俱，令玄鹤乱坤基，求孔鸾促俊仪，伏翼鸟烧凤凰，结冤雏掩交鸣，道尽涂丹回车而还，逍遥乎长阳，降级乎北鸿， 帅乎直直，掩乎反乡。绝石关，立峰峦，过知鹊，望露寒。下棠梨，西宜春，西池轩去，着一牛首。登龙台，演细柳，管士大夫之勤略，君猎者之所得获，屠车之所吝利，骑之所柔弱，人之所倒疾，与其穷极倦惧，精淡折服，不披疮刃而死者，坨坨急急，填坑满谷，掩平弥泽。于是乎游戏懈怠，置酒乎昊天之台，张月乎交阁之宇，壮千担之中，理万担之巨，剪翠华之旗，树灵驼之骨，走陶唐氏之舞，听葛天氏之歌。千人唱，万人和，山灵为之震动，川谷为之荡波。巴渝送菜，淮南甘蔗，文成颠歌，足居叠奏，筋骨叠起，铿锵汤踏，动心骇耳。京吴正位之声，韶户五象之乐，阴吟暗掩之音，烟影缤纷，基础节风，排忧诸如，滴滴之昌，所以于耳目乐心意者，粒米烂漫于前，弥漫美色于后。若夫清勤浮飞之徒，绝书离俗，妖冶闲都，静装客室，骈喧绰约，柔挠渊渊，妩媚纤弱，也独简之余意，渺言意以续削，骈山别谢，与世殊服，芬芳欧郁，酷烈殊郁，皓齿灿烂，一笑地利，长眉连娟，微地绵渺，色受魂语，心愚于侧。于是酒中月酣，天子茫然而思，似若有亡，曰：嗟乎，此大奢侈，朕已懒听于贤，无事弃日，顺天道以杀伐，时休息于此，恐后世迷利，遂往而不返，非所以为祭祀创业垂统也。于是乎乃解酒罢猎，而命有司曰：地可垦辟，西为农郊，以善蒙利，颓墙填堑，使山泽之民得治焉，使卑池而勿进，许公馆而勿任，法苍林以救贫穷，补不足，许官寡，存孤独，出德号，省刑罚，改制度，以服色，革征朔，与天下为始。于是立即日以斋戒，袭朝服，乘法驾，见华旗，名玉鸾，由于六翼之右，持物护仁义之徒，览观春秋之林，舍离首，兼邹鱼，夜玄鹤，舞干漆，待云海，演群雅，悲伐檀，乐乐虚，修容乎李元，翱翔乎书谱，数异道，访怪兽，登明堂，作清庙，自群臣奏得诗，四海之内，米不受获，于斯之时， 天下大悦，向风而听，随流而化，慧然兴道而谦抑，行错而不用，得隆于三皇，功献于五帝。若此，故列乃可习也。若夫终日驰骋，劳神苦行，疲车马之用，玩士卒之精，费府库之财，而无德厚之恩，务在独乐，不顾众庶，望国家之政，贪智兔之祸，则仁者不由也。从此观之，齐楚之事岂不哀哉？地方不过千里，而又居九百，是草木不得砍辟，而民无所食也。夫以诸侯之戏，而乐万圣之所耻，仆恐百姓披其游也。于是二子悄然改容，超若自失。君寻必喜曰：鄙人故陋，不知忌讳，乃今日见教，谨受命矣。复奏，天子以为郎。吴氏公言：上林广大，山谷水泉万物，及子虚言，云梦所有甚重，持米多过其实，且非义理所指，故删取其要，归正道而论之。